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人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贺年卡，祝贺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送来贺年卡的有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总统、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巴勒斯坦国总统、土库曼斯坦总统、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摩纳哥公国国王、圣马力诺共和国各执政官、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和夫人、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和夫人、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和夫人、突尼斯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安哥拉共和国总统、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和夫人。 还有加拿大共产党马列主义、印尼民主斗争党中央指导理事会总主席和总书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泰王国总理、国际金日成奖理事会、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秘书长、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 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总干事、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地区办事处代表送来了贺年卡。另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柬埔寨奉新比克党主席和民主刚果重建与民主人民党总书记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送来了贺年卡。